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三集。 夏九家觉得又要被沈西给气出毛病来了，他明明只爱看书做题。 我也不是水晶皮冻。 不过说这话时，他白生生站在那儿，皮肤透明一样，活脱脱的水晶皮冻。 我看挺像。 那你是什么？ 啊？我是人呢。 夏九家忽然感到十分无力，与沈西这种人讲不出来道理，再加上水晶皮冻比泡椒凤爪好听一点，他便端着小盆跑到角落里洗澡去了。整个洗澡的过程中，沈西发现自己老看水晶皮冻。水晶皮冻蹲在角落往自己的身上弄水，最后端着脸盆毛巾洗完往出走时，屁股蛋一颤一颤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沈西老是想起白天拦腰一抱，水晶皮冻身上软软的，挂在手上十分舒服。儿中是在军营军训，不过那个军营不大，不够人睡，正式房间全都给了领导老师，还有一小部分学生，大多数新生只能住在会议室。军营的会议室有两个，一间睡男生，一间睡女生，空间大得十分夸张，喊话都能听到回音。每个会议室里的长桌子都被拼成六组，分别弄出六张横跨整个会议室的通铺，每张通铺上面可以躺30个学生，正好睡一个班的男生或者女生。夏九家发现别人的爸爸妈妈都给他们备了蚊帐，就他没有，仿佛不是亲生的。大家用背包带系着蚊帐四角，到处找地方挂，会议室里横七竖八的到处都是背包袋子，好像一个蜘蛛巢穴。别人都有蚊帐，就夏九家没有准备，他本身又招蚊子，睡到半夜全身是包。他穿上长袖长裤，把脸蒙着，可毕竟不能做到滴水不漏，蚊子无孔不入，硬是得手几次。 吸血就吸血，干嘛要放毒？把毒放在外头直接喝血不好吗？ 于是军训第二天一大早，夏九家就浑身都痒，而且因为后半夜的长袖长裤策略，蚊子没有多少选择，便都盯在他的脸上。夏九家一边脸颊3个大包，下唇中央还有一个，好大一个，晶莹剔透。夏九家觉得胀胀的，疼疼的，又痒痒的，总之难受。沈西睡在旁边，一起床就找夏九家。当看清对方脸上6个中包，嘴唇上一个大包以后，明显一愣，随后发自内心深处由衷的惊叹： 牛啊你，脸上出现北斗七星，是在练习什么功法吗？ 哼，你们都有蚊帐，我奶奶没给我准备。 然而夏九家虽然不爽，他说话时下唇中央那个大包随着话音上上下下亮得出奇，一颤一颤的。沈西想忍，但是没忍得住。夏九家转身就走。 果然这不该理。 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，就是要强。 哎，你别走别走。 干嘛？ 我蚊帐大，晚上虫进，把你的床也盖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我觉得不怎么样。 军训第二天，上午练向右看齐，向左转，向右转， 头向160度，用小碎步前后左右移动，看右边人的腮部，但是不能看到再右边的人。 夏九家是第二排第三名，沈西是第一排第三名，而练向右看齐时，大家刚向左转了一次，于是夏九家看齐的对象变成了沈西。他一向认真，火辣辣的目光盯着沈西侧脸，眼睛又大又亮。一次向右看齐时间很长，教官一直没有宣布向前看，夏九家便一直看着沈西的脸，没有想到看着看着，打排头的沈西忽然一扭脖子，与全班人不同，向左看，与夏九家对视起来。 这人又是在发啥神经？ 不要这样看我。不知为何，被夏九家那双黑漆漆的眼睛这样一看，浑身焦躁的慌，又是再次想起光出溜的样子。 向右看齐，不看你，看谁啊？ 可这是在军训，纪律严格，夏九家不想被教官点名批评，不张嘴，唇抿成一条直线，从牙缝蹦出句子。 你有病呀。 有病。沈西一愣，转回头去，若有所思，搞这么大的动作竟然没被训斥。吃过午饭，开始练正步走齐步走，教官又是个向左转，叫大家一排一排的走。夏九家总打到旁边沈西的手，不要总碰我。 完全理解不了。 就这么着，心累的第二天也基本结束了。夏九家愈发觉得沈西是个神经病，不让他看，不让他碰，百分百的神经病，而跟神经病讲道理无疑很不明智。睡前沈西犹豫半晌，还是将系蚊帐那头的背包带两下用力扯散，往后扎了一点，将旁边夏九家的枕头和被褥也都覆盖进来。等夏九家洗脸回来，抱着胳膊微扬下颚，进去。 干嘛？ 跟我一起睡觉。 我去，沈哥，睡衣闻着很鸡的。 鸡个屁。夏九家犹豫半晌，就在这个空当，嘴上包突的一疼。他审时度势，觉得如果因为对方给自己起了俩外号，笑了两三句，就把沈西搭好了的蚊帐拆掉扔回沈西那边，自己硬生生的躺在蚊子当中死扛，再被咬上一身大包，这样很有病，何况要真那样，明早还会被沈西一顿嘲讽。 谢了。 夏九家撩起蚊帐钻了进去，两人并排躺着，让夏九家无端的想起那些古装剧。沈西睡觉姿势不好，胳膊长腿长，伸着一个太字，夏九家只好缩在一边。他偷偷拿出手机刷朋友圈，报道那天过后，铁头于中善就建了全班的群，加了大家微信，因此夏九家能够看到于中善的朋友圈。两个小时前， 再读黛玉葬花，还是忍不住流眼泪。 评论里面还自己写， 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绡香断有谁怜。 铁头也在军营，据说这次是骑机车来的军营，每天戴墨镜穿皮夹克，仿佛在军营里横着走的黑社会。再翻三个小时前， 又看到黛玉教香菱作诗，唉，感慨曹雪芹果真是大家。 在理论上军训不让玩手机，夏九家只看没回。水晶皮冻要睡了吗？ 别叫我水晶皮冻， 给你吃给你睡，这份恩情你要记得。我才反应过来，你就只说一句谢了呀。 那要怎样？ 叫声沈哥。嗯， 沈哥， 感觉没有诚意。 沈哥哥，沈哥哥，行了吗？咱们睡觉成不？ 别烦人了。 行了。夜里沈西又是有点焦躁，水晶皮冻终于从蚊子堆里解脱了，只穿了背心短裤，白嫩嫩的躺在那里。会议室没有窗帘，月光洒下，真的很像水晶皮冻，让人想咬上一口。军训一共七天六夜，夏九家觉得自己一直被沈西关注，被沈西打压，然而毕竟受人恩惠还是两次。最后一天，家长们都到军营里把孩子们接回家中，所有人都黑不溜秋，爸妈也认不出来，只有夏九家的皮肤依然是白嫩白嫩的。接夏九家的是爷爷奶奶，沈西一直注意着，发现接夏九家的不是爸妈以后，露出了一个好奇的眼神。而在夏九家与大家告别之时，沈西抬眸，一双黑子眼眸星般明亮。周一见，小皮冻。 小皮冻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